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在这儿呢，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要照例的来提醒您，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您可以通过这个电波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还可以在这个易直播的平台上和微博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的视频的图像，以及我们大家准备的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视频的素材了。 对，没错，还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互动。 跟我们一会儿来聊一聊啊，看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榜单。 为什么？刚才上次节目之前他就跟我说了，觉得今天这个榜单特别特别特别好， 特别的有意境。因为最近网上不是有那么一个很流行的图吗？我们是谁？甲方。 对对对， 我们是谁？乙方。那个，对吧？ 对，我们要什么？不知道。 对，我们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马上迎来什么季节了？ 什么季节？ 秋天。 好吧。 对对 对，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秋天。其实大家这几天啊，感觉啊，应该是已经都比较的深了，很明显的感觉比前一段那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闷热的时候啊， 稍微好一点， 要好很多的。其实尤其是晚上， 对， 现在我也晚上没事就出去会运动一下， 开始跑步了。 哎，对，开始跑步。 我真的觉得秋天是我最有动力跑步的一个季节。 为什么？ 其实按理说就是夏天可能跑步的效果最好。 但夏天太热了。 对，因为夏天太热，冬天的话呢比较犯懒。 嗯， 春天的时候呢那个懒劲还没有过去，而且春天的这个风沙很大，秋天的时候整个秋高气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每次在秋天的时候都会开始捡起我这个跑步的运动，然后到了冬天又搁浅了。 你这个跑步这个跑步跑的成啊，这个锅全部甩给了 季节 对, 吧， 对，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懒， 叫就是春困啊， 秋 乏 夏 打 盹 儿，冬眠， 对，睡不起， 全都不太适合运动。但确实啊，但确实现在已经是立秋了嘛，应该是这个上周啊，已经立秋了。立秋之后，确实很明显的会感觉到天气的这个变化。 对对对， 现在确实适合，非常适合这个各种的运动，而且天气晚上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哎能够跟我一块儿晚上去这个外边， 来说一下你每天跑步的地址。 我跑步的地址在北边，靠北边，这个在颐和园附近。颐和园边上有一条河，应该叫昆玉河。 嗯， 我每天那个会顺着一条河边跑，因为环境特别好，没有人，没有车，而且全都是树，很就是嗯，你一从那儿过吧，就很明显能感受到这个气温比大马路上要低很多 啊。那如果住在那附近的大伙儿，如果想跑步的话，可以跟随我们论神的脚步哈。 对，或者大家晚上如果偶尔从那儿经过的话，可以朝这个马路的两边啊，那个自行车人行便道上看一眼。如果有一个哎，这个一米八五左右的 长得特别老 男子， 然后特别黑 啊，长得特别瘦啊，特别英俊，一看那个气质不凡， 那肯定不是他。 那个跑步的，就是我的，大家可以跟我在那儿打个招呼啊。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啊，其实、来到了秋天，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榜单就是五首非常适合在秋天听的歌曲，非常的好听，同时呢也都是描写秋天的五种意境，这个厉害了。 是的，没错。那就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五首歌给大家准备呢？来听一下。本期酒吧活力榜，秋天到了，第五名，房东的猫，秋妙。 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每当谈及心内竹马，人们总说他俩。那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找。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话音还在风中飘荡，还去了遥远的北方。繁华城市的繁华，让人迷失了方向。 周杰伦，风。 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暖暖吹过那皎洁。极光的诺天边，被风。 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秋意浓。 离别多，叶落的季节里。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 首风格不同但是都跟秋天有关的歌曲。 对，其实刚刚我们这个放这个榜单的时候，大家也能够听出来，我们大家今天来分享的这五首歌曲呢，他们的风格确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了，可以说包含着秋天能够带给我们的那种心底的 各种各样的 意境。 对对对对 对，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咻咻咻光当在我们的老朋友说185…… 说我的身高吗？ 你是不相信论论的身高吗？ 啊，在节目开始说了一下 我 身高啊。 直播平台里面好像看起来我是比你高的。哎， 哇，哎呀， 是不是 我们要站起来一下吗？ 对啊对啊，导播老师给一个全景看一下我们两个到底谁高。哎，肯定是我高，肯定是我高。 啊，好好好，这个我们。 而且刚才论论刚刚在跟我说他最近长个了，我只有呵呵两个字，一把年纪了还好意思说自己长个了。 有很多人说最近长个了，所以我也是量了一下，确实长了。啊，具体等这个。 然后186了啊，186。 所以说秋天也是一个适合长个的年纪。 对，二南说主持人不露脸吗？露呀露呀，这不是我们两个美丽英俊的脸庞就露到了你的面前。 我们露脸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露脸来说话。如果您有哪些关于这个秋天的故事，或者说秋天在您的印象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季节，包括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五首歌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一块来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交流。在这个一直播和微博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其实我自己是特别特别喜欢秋天的，我不知道孙东你呢？ 我也是最喜欢秋天，因为我觉得秋天它是一个非常神清气爽的一个季节。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然后春天风沙太大，秋天气温刚刚好，不热不冷，然后也没有这么大风沙， 而且刚刚也说了嘛，很适合跑步，很适合运动，很适合瘦身的呢。所以而且我是生日是十月份的，一到秋天我就要过生日了，所以非常喜欢秋天。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对对对，还没有到。 先把话也说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分享的第一首歌啊，其实在我们今天准备节目之前，这首歌我也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但确实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它对秋天的表达或者说传递出来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可能跟以往那些我们听到的关于秋天的歌曲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一首《秋酿》， 一起来听一下。 真的是蛮好听的，真的是蛮好听的， 是吧是吧是吧，我选的歌能不好听吗？真是的。 对，而且这首歌啊就是反映出来了一个秋天带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意境，就是怀 旧。因为它的这个歌词其实是讲的应该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发生的故事。那年他才十八，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是讲的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对，而且有一句这个歌词啊，我刚刚听的时候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他说，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话音还在风中飘荡，他已经去了遥远的北方。 对。 对，其实刚才论论说了，我也说了，说他的这个歌词写得特别好，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有两个女孩组成的民谣小组合。 嗯， 那民谣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它的旋律并不是民谣本身它最出彩的地方。 嗯， 它的歌词才算是一首民谣。如果说这个民谣优不优秀的话，我觉得歌词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 对，往往优秀的民谣它的歌词啊，我们套用一个比较俗的词，就是充满诗意。 对，没错。 对吧？对吧？充满诗意的歌词， 秋意浓浓的一首歌，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谢谢阿南送我们的棒棒糖， 谢谢， 多送几个哈。 嗯， 然后乐活派雨涵说，想到秋天，我马上想到的是两首歌，一个是秋意浓，第二个是苏醒的秋天。哎，刚好和我们今天的一会儿要给大家带来这首张学友的 重合哈， 对，秋意浓重合到了。 嗯， 还说回刚刚这首歌哈，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的秋酿，排在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秋酿呢，作为房东的猫的第一支的原创歌曲，一开始就吸引到了很多的人的关注。比如说歌词里面唱的那种豆蔻年华，是很多人魂牵梦绕的一种回忆，直到成长了好多年之后，也不会忘记那年的青春记忆。大概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阳光帅气的男生，或者笑不，我说不下去了。或者 都有一个阳光帅气的男生，对 对，或者笑脸如花，比如我的邻家小妹妹停留在往昔的梦里。 嗯， 秋天确实是一个会勾起大家很多那种往日的回忆的这么样的一个季节哈。 嗯， 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有一种意境传达出来吧，因为秋天嘛，万物都是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衰落。我们都知道， 对， 下面 落叶啊， 对，下面马上要到冬天，叶子就会落光，然后四季当中，在春夏所这个生长出来的很多东西，在秋天都要慢慢的凋零，到冬天呢，就进入到一个更新换代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 所以秋天往往是大家觉得有一些东西逝去的，看到自然界当中逝去东西比较多，所以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呢，也是那种 怀旧， 对， 想到以前， 会想到很多逝去的东西。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跟这个季节或者说地点呀，都还是蛮有些特质的。我就觉得后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怀旧的， 后海就特别适合怀旧的地方 ，因为后海它当年兴盛的时候，比现在要兴盛很多。其实现在后海呢，已经慢慢的人们这个夜生活啊、娱乐的重心已经慢慢向 三里屯 啊、工体啊、五道口啊这种 地方 了。后海其实慢慢的，它在有一个像秋天一样，有一个慢慢衰败的过程。但就是在这种时候，你如果去那儿的话，会感觉到啊，其实事物在衰败的时候，它也是很有魅力的。就是你站到那儿，就会有一种淡淡的物是人非的那种小小的伤感。 而且你会陷入到以往的回忆当中，尤其是如果你在后海发生过什么比较浪漫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你会更去怀念这个地方。 哎，没错啊。说起这首秋酿呢，他们的这个民谣的小组合叫做房东的猫，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是其实有两个学生在这个学生时代组成的这么一个组合，是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啊，一个学财税的朋友和 一个玩动漫的 做动漫的朋友，哎，他们两个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学的求学的过程当中，是由于自己对这个音乐的兴趣而组建起了这么一个民谣的小组，然后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比较的火爆哈。 对，因为他们最开始是翻唱了《斑马斑马》这首歌，翻唱完了之后，自己也是出了这首《秋酿》，还有一首非常火的叫《美好事物》的一首歌。出了以后，就在各大的这个音乐排行榜上面，倒不至于说排到第一名吧，但是前五是有的。这个其实也是他们两个没有想到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是随着这些各大音乐 APP 的兴起，好像一首歌出名变得比以前要容易了。就即使你没有唱片公司的包装，没有后期的一些宣传什么的，只要你歌做得足够好，你想出名还是很容易的。 对，因为如果歌足够好听的话，在这个网上就很容易，比如说这个网友们把你歌评论刷到999加之后，很容易会取得大家的关注，而且大家还会在里边留各种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一种全新的这个网友之间，也是网友和这个音乐人和网友和这首歌之间有很多这个新的互动的关系可以产生出来。 没错，不是有句话说吗？听歌还不如去下面看评论，有的时候评论的 内容要比歌曲还要精彩。 对，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的这首《秋酿》，来自于两个女生组成的这个民谣的小组合 房东的猫。 那么接下来一首呢，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歌曲啊，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啊，相信这首很多朋友应该是听过的，我们再来一会儿的听一下这首周杰伦来描写秋天的歌曲。 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 来自周杰伦的《风》。 哎，刚刚这个我看光灯前说陶喆有一首歌，你说的是描写秋天吗？秋天的这种感觉是寂寞的季节，还是说 还说刚刚我们说那首歌的这个故事、 啊。是啊，告诉我一下你说的这首陶喆的歌是什么？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稍后我们会进一小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跟秋天有关的歌。 嗯，咱们稍后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下午好，我是思农。 哎，还是要提醒您，您除了能够在广播的电波当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直播平台上来观看我们视频的直播，而且和我们一块儿可以来聊天。在这个直播当中或者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进入了，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秋天的几首歌曲，因为是刚刚立秋，而且天气呢现在很明显，哎，已经慢慢开始转凉了。 凉了， 哎，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对于秋天呢自己的独特的感觉和小小的体会，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 没错， 在这个刚刚我们上半时段最后为大家放了今天我们分享第二首歌， 第四名，对，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哎，这个风呢其实就是今天也是引出了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秋天的第二个意境，就是枫叶。 枫叶， 因为 或者说红叶。 红叶， 对， 红枫叶跟红叶啊，有区别。 银杏是黄色的树叶。 对对 对， 黄色 黄叶啊，或者红叶，或者落叶。 落叶，落叶，落叶。因为说到秋天呢，可能大家都能想起的就是有一句话，咱们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流。 来 啊，这个，说到这个落叶啊，其实我突然想到，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秋天非常适合观赏和这个拍照的特别好的地方。 什么地方？ 就是在北京，叫三里河路。你知道这条路吗？ 三里河路不知道，我以为你要说香山。 慢慢，香山，我真是建议大家轻易不要去。 香山的红叶疯了。 我就是红，不止红叶疯了，去看枫叶的人 也疯了， 也是疯了啊！ 太多了。 香山，我记得我在北京活了这么多年，我就去过一次香山，然后再不会去了，因为人真是太多， 人挤人 、尤其是到了这个枫叶快没，因为香山的红叶期很短， 对 啊，这个如果去看红叶的话，那真的是你就做好这一整天，甚至从早上到夜里全部被堵在路上的准备啊。但是其实在市里就有一个这个看我们这个秋天的景色啊，去这个怀秋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三里河路嘛，我刚刚讲的 三里河路 是在应该是在西二环外一点，在钓鱼台国宾馆的那条路上。 哦，对，好像钓鱼台附近的这个银杏 特别 非常的有名。 对对对，那条 其实好像咱们台附近就有一个地方可以看 日坛公园。 对，日坛公园，还有 日坛公园 那片，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好像刚也有人跟我们说这个使馆区附近。 啊， 就刚刚可以说，我觉得使馆那一带应该就是日坛路啊， 对，那就是日坛路 那一块。对，确实北京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尤其是在秋天非常适合拍照，就是整条路都会铺满了那种金黄色的树叶和红色的树叶，特别的美。 对，刚刚给大家带来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啊，就是描写这个秋天的一种独有的景象，就是枫叶还有落叶。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今天是排到我们榜单的第四位。简单的钢琴声和扣人心弦的弦乐的伴奏，加上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唱腔，呈现出了惆怅萧瑟的秋天独有的气味。空气当中就像漂浮着回忆，吹着冷冷的风，在这充满回忆的秋季，用缓缓的 枫叶来隐喻思念，画出一页页动人的沉寂诗篇。 是的，其实熟悉这首歌或者说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听众和观众应该是知道，这首歌的 MV 和刘畊宏的那一首彩虹天堂其实是上下篇、是一个姊妹篇。 不知道哎。 啊，你不知道吗？ 你刚刚跟我说过我知道了，但你说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对，他上半部是讲的说周杰伦和他的这个哥们刘畊宏两个人，周杰伦看到了他哥们的女朋友是他曾经的前女友，但是他的前女友已经不记得他了，好像是 这是故事里的情节。 对对对， 是 MV 里的一个情节。因为很狗血是吧？其实是有一点狗血啦，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失忆了、失忆了以后呢就和这个刘畊宏在一起了，刘畊宏也是不知道这个女孩是周杰伦以前的前女友、然后就发生了三个人非常纠葛的一段恋情，然后最后这个风这个 MV 的结尾呢是说女孩发现周杰伦的手机落在店里了，去给周杰伦去送手机的时候发现满墙全是两个人以前的照片，然后女主角一下就清醒过来，就明白想起了以前的事情了。那刘畊宏这个彩虹天堂呢 MV 就是后续发展的故事、就是女主角知道以后、对女主角知道以后、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如何抉择的一个故事、对，非常符合这两首歌的意境，都是那种非常悲凉非常伤感的故事。 听完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我今天晚上回去也看一看这两首歌的 MV 之间还有怎么一个观点。 刚刚其实修修刚刚才说好像关于秋天的歌都是非常凄凉非常伤感、非常惆怅的那种歌，其实也不是，就比如说我们下面要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对，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多种类型的歌，下面这首来自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位啊，是来自于苏打绿的，叫做从一片落叶 开 始。哎，这首歌给我们之前两首分享的这个关于秋天他自己感受的角度和传达出的意境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我拾起一片落叶，忽然间停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怎么样，是不是跟刚才的意境完全不一样了？ 对，而且这当中啊，他对于这种音乐上的尝试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苏打绿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考量的。比如说刚刚从这个第一声出来，我就跟思东说，他刚刚是用了一琵琶的声音吗？ 对，后面还有古琴啊等等，融入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乐器在里面。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上榜理由是从一片落叶开始，是苏打绿和普利西亚的童话般的合作，东方的乐器加上西方的语言，恰好就组成了一种神话感。而且它语言上和音乐上神秘的混搭，让原本有一丝丝悲凉的秋天好像增添了一点活力和调皮在里面。 对，从这首歌当中丝毫听不出来我们之前关于秋天说一道秋天是一个容易怀旧的季节啊，会有一些小小的感伤在里边。但是从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更多的关于秋天展现出来的这个季节的活力方面的东西。 是， 这也是我们为大家提炼出来关于这首歌的一个描写秋天的关键词，就是 秋 高气 爽。对，很多人喜欢秋天都是因为这四个字。 对，因为 秋 天 真的非常的舒服，这个 真的这个气候是最适宜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是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知道，北京的秋天其实是不长的。 对，好像一周两周， 两周吧，一周有点短，两周差不多，两周差不多。然后就瞬间我们会感觉，如果大家家里有风衣的话，会感觉风衣的每年的使用率非常的低， 而且还特别贵 啊！就一般穿两周就完了，然后马上你这两周风衣穿完之后，你不得不就发现气温已经下降了，必须要穿羽绒服才可以了。 对，没错。而且其实很多女生她到了秋天以后，还是不忍割舍下夏天的那些短裤啊、短裙啊等等之类的，她会发现秋天过去后，马上就要迎来寒冷的冬天了。刚刚这首歌呢是苏打绿和这个普利西亚，也是一个非常应该不算特别有名，但是还好一个有一点小众的一个民谣女歌手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苏打绿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说到苏打绿这张专辑哈，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计划，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距离现在也差不多得有8年了吧，2009年到现在都有8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维瓦蒂计划。维瓦蒂是18世纪初的一个古协奏曲之父， 一位音乐大师。 对，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叫四季，就是他创作出来的。那苏打绿创建了这个维瓦蒂计划呢，就是造访了台东、伦敦还有北京、柏林4个城市，去根据当地录出不同的符合四季风格的4张专辑，分别是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还有冬末了。那在这4张专辑出过之后，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苏打绿也是提出来说，从2017年开始，他们就要开始休团3年了。 这也是算他们的一个告别之作， 是一个 短暂的告别之作。 短暂的告别，对，我相信3年之后，一定是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苏打绿呈现在我们面前。真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 对，因为思东非常喜欢苏打绿哈。 对，这3年都看不到他们的演唱会，都听不到他们的作品，还是挺悲伤的一件 事情。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他们休团这3年当中啊，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这几张专辑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项跨国音乐计划啊。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以及冬未了这4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不只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很像，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因为音乐的力量它就是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其实在每个人呢，在每个季节当中，在四季的变化当中，其实关于四季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非常容易滋生起来某种情绪，到秋天又很容易滋生起来另一种情绪，到了冬天又是另外一种。这其实跟这个人的这种心境啊，跟这个季节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有关联的。那么用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举。 没错。那现在时间到了10:44，我们接下来还有2首歌要推荐给大家。下一首是刚刚乐活派雨涵他有提到的一首歌， 比较有名的秋天代表作， 最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一首歌哈，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界里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也是关于一提到秋天啊，大家可能都会想起来的一首歌。它的上榜理由呢，是一场秋雨，一场秋寒。比如说前几天下了很多场的秋雨，我们明显感觉寒意一点点的袭来。一片落叶呢，又带来一层的秋意。由张学友演唱的这首《秋意浓》，也许是最符合今天我们榜单主题的一首歌曲了。秋天的伤感，秋天会给人们的惆怅和怀旧，被这首歌体现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没错，也是通过这首歌引出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关键词，就是伤感。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本身是由一个日本的一首歌曲改编，最开始改编的这个版本叫做李香兰，是一首这个粤语歌曲。提到这个李香兰，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星爷在一部电影里面，国产007里面也是演唱了这首歌曲。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星爷版的李香兰。 邱意浓是 降了多少个调， 降了多少个题，我已经低不下去了， 都已经唱不下去了。对，刚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谢谢永和太王，为什么非得加一个点呢？谢谢永和太王送给我们的小礼物哈， 谢谢， 对， 谢谢。 然后他说想起贴秋膘那天晚饭特意吃了四两素炒饼，真能吃， 不愧这个名字叫永和太王啊。 对对对对对、 啊、知道这位朋友的这个兴趣点所在是哪儿了、 嗯、 啊，其实说起这个伤感啊怀旧啊，可能是秋天的也大家的普遍的感觉，但 是同样 也有比如说刚刚我们这首苏打绿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当中所展出来秋 天、嗯、高气爽的感觉、 秋高气爽非常活力的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剩下榜单的最后的也就是第一名的位置要带来给大家，这首歌的感觉可以说是秋天的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意象元素，嗯，就是来自于李健的《 风 吹麦 浪》，一起来听一下。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一首歌。 嗯，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象自己在一片金黄色的麦田里面的那种感觉。 啊，那说明这首歌成功了，它题目就叫《风吹麦浪》嘛。 是的、 它的上榜理由呢是这首歌有着大量的哼鸣啊，比如啊，你看现在就在哼鸣啊。哼鸣呢就会给人带来非常自由而随意的感觉，而在节奏的驱使下构成强烈的对比，表现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当中人们怀念对往日的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 嗯、 也是呼唤人们记忆深处那个最纯真的声音。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和李健本人是一样的，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水木年华组合当中嘛，后来自己也是退出了，慢慢的水木年华火了，也被人贴上了这个商业啊或者说有一些偏口水歌的这个标签，但是李健他是一直在默默地追求自己的音乐梦，可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不太火的，也是沉寂下来了，在沉寂了七年吧差不多之后发布了这个似水流年、有人想到那个流娘念牛郎对对对对对，发布了这个似水流年的这张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 这首风吹麦浪呢我们为大家提炼出来的关于秋天的第五个关键词就是丰收、跟刚刚那位永和太王我们说的一说到秋天就想起贴秋膘，然后想起吃了四两炒饼， 对对对， 这贴秋膘不是吃肉吗？吃炒饼干嘛？ 对啊， 肉丝炒饼，一定是肉丝炒饼，一定是肉丝 炒饼， 素炒饼， 对对对， 贴秋膘为什么吃四两素炒饼？ 所以你这个贴的并没有太成功哈、 哎， 而且秋天的时候也适合去采摘呀、 啊， 因为很多的果实都成熟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关于秋天的歌还有很多，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关于秋天的故事，关于秋天的歌，大家可以去私下去听一听，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秋天。 在这份秋天当中，大家能够拥有一份最美的回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面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也同时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啊、咱们982活力榜的节目，明天再见了， 拜拜。 舞吧，随西风飘